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3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70，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白鹤滩水电站16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轮全部吊装完成，青藏高原第一个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短池游泳世锦赛唐前庭为中国队夺得4枚金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的消息，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9号水轮发电机组转轮日前顺利完成吊装，至此白鹤滩水电站16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轮全都吊装完成，标志着全部机组投产进入倒计时。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河段上，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左右岸分别布置8台单机容量为10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也是总装机容量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工程。记者从西宁海关了解到，西宁综合保税区20号通过国家验收，这意味着青藏高原上首个综合保税区即将封关运营。据介绍，西宁综保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北川工业园区，规划占地面积1386亩，封关验收工程总投资为10.8亿元。目前西宁综保区已完成基础设施和监管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取得初步成效。青海南连川藏，西连新疆，东临甘肃，地处中巴经济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十字要冲，是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以及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基地。体育方面的消息，第15届国际泳联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20号结束第5天的争夺，唐前庭在女子100米蛙泳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为中国队拿到4枚金牌。于一婷在女子200米混合泳获得了银牌，中国队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上获得铜牌。2021到2022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WCBA 附加赛昨天打响，新疆和山西分别取胜，锁定了2个季后赛席位。按照赛程，排除大体协联队之后的常规赛前4名球队直接晋级季后赛，5至12名通过一场定胜负的附加赛争夺季后赛剩余4个席位。常规赛排名第5的新疆对阵第12的武汉，第7的山西对阵第10的北京。在19号结束的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合肥赛区比赛中，北京队以2分优势战胜山东队。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在12月19号进行的2021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合肥赛区的比赛中，北京体彩以42-40战胜了山东队，收获了第二阶段的首场胜利。赛后，北京队主教练郑永利表示：“ 赢球嘛，很侥幸。”小伙子们还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呢，其中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失误，跟赛前我预计的还是不太一样。 本场比赛双方在常规时间内战成37平，最后通过类似足球比赛点球大战的7米球大战，北京队才以2分优势艰难取胜。郑永利认为，信念是球队取胜的关键。 还是信念吧，我始终跟队员说要有必胜的信心，全力防守，因为只有防守才能赢得比赛。现在能体现出我们团队的凝聚力跟这个比赛作风、气势方面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由于主力队员上调国家队等因素，今年出战联赛的北京队以后备梯队成员为主，其中00后有8人，其余大部分也都是1998-99年出生的年轻队员。对此，郑永利表示，希望年轻队员通过联赛的平台得到历练。 其实我们对这次比赛没有太多成绩上的要求，